探出海面，朝着星空仰望，看似平静海上，怎想又起了波澜。重返冰冷海水里的简单忧伤，多想问海浪你知道吗？疯狂的任性的飞翔的那个我，安静的妥协的坠落的那个我，却从未撕碎过梦想。谁嚣张谁贪婪谁放肆的纠缠，背叛与不背叛都与我无关，连紧握住手掌的锋芒，愈合自己，只想做的自己，海陆的距离多遥不可及，他却深信不疑，愈合自己，只想做为自己，稀薄的空气在他们窒息，追寻他的天地。疯狂的任性的悲伤的那个我，安静的妥协的坠落的那个我，却从未撕碎过梦想。谁嚣张谁贪婪谁放肆的纠缠，背叛与不背叛都与我无关，你紧握住手掌的锋芒，愈合自己，只想做个自己，海陆的距离多遥不可及，他却深信不疑，愈合自己，他却深信不疑。